智能卡服務的持牌人就要核對資料、保管和儲存，直到那張電話卡取消登記後最少12個月，即是起碼個號碼唔存在之後，你都仲要儲多一年啦。嗱，咁啊，跟住大家可能都有一啲嘅問題啦，就係、是，如果係咁嘅時候，咁會唔會而家喺一啲嘅電信檔仔啊，即係無論喺叫做即係深水埗鴨寮街啦、啊、又或者咧其他嘅電信檔仔，甚至喺便利店都好啊，都有好多嘅呢啲咁樣嘅叫做太空卡買噶嘛。咁第時佢哋點樣去營運咧？咁同埋如果所有嘅電話卡都要用一個實名登記制，大家又覺得對於你嘅日常生活啊有冇影響咧？譬如可能有一啲嘅業界嘅人士會唔會係用呢啲太空卡嚟到做促銷嘅？咁啊，可能跟住之後就會受到一啲嘅影響咧。啊，電話號碼187231啦，大家可以打電話嚟咧發表意見嘅。咁不過咧頭嗰半個小時咧，我哋就想同大家講一講咧，私隱專員公署咧尋日啊就住即係過去嗰一年啦，佢哋接獲嘅投訴嘅情況咧，做咗一個總結。先讲一讲一些数字先。在2020年私隐公署接到的即是总体的投诉的个案就有4862宗。这个数字比起前一年即是19年的9182宗其实是减少了 47% 的。大家呢我想特别关注到起底的问题了。就是在2020年收到的起底的个案就是有1036宗亦都比起前一年的4000几宗是大幅减少了 76%。咁而私隱專員公署亦都係向律政司咧以及係警方咧轉介咗一啲嘅起底個案啦，作出跟進啦。咁不過咧，其實都要留意就係、是、公署咧亦都特別關注咧，係叫做即係武器化個人資料咧武器化嘅呢個咁樣嘅情況。咁同時間咧，佢哋亦都係即係支持政府就住私隱條例咧，可能有一啲嘅修訂啦。咁但係究竟點樣嘅修訂先至可以比較好地保障到我哋嘅个人私隐咧，仲有另一个问题就系大家早前咧都好关注啊，有一个即时嘅通讯软件咧 WhatsApp 咧，佢就打算修改佢入边嘅条款啊嘛，就系要求用户咧系将 WhatsApp 同埋佢嘅母公司嘅 Facebook 咧要共享资料，导致到咧都好多嘅即系讨论嘅。咁虽然咧后屘 WhatsApp 就话咧，即系呢一个咁嘅更新咧，主要系限于一个商业嘅用户，亦都系将个期限咧推迟到去五月中先至推出嘅，咁但系究竟仲有冇啲乜嘢嘅私隐疑虑咧？187231，大家都会打电话嚟咧，同我哋倾一倾嘅。转头我哋就即刻请嚟咧，就系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咧，钟丽玲同我哋讲讲呢啲议题啊。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喺度嘅。钟丽玲你好， 你好啊，主持人你好。 系嗱，首先想请教一下啦，今年个投诉数字咧，比起前年咧系大幅减少咗47%嘅。其实主要嘅原因系咪因为涉及到起底嘅投诉大幅减少，所以导致到整体数字都低咗咧？ 是啊，其实呢因为整个整体的数字呢是跌了 47% 啦。咁其实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起底的案件呢就是由超过4000几宗啦 ,2019 年超过4000几宗呢是跌返去2020年去年呢是啱1036宗。咁那个跌幅呢是 76% 的，即是差不多跌了成3%的。 嗯，咁其实呢个你哋观察到咧，即系涉及到起底嘅，即系投诉少咗咧，系真系因为之前有几宗嘅个案啦，咁亦都系有法庭去到处理啦，亦都有相关人士咧系接受咗惩罚之后，导致到有一个阻吓性存在，一定系同个整体嘅社会嘅气氛有关啦。 我会觉得是同整体的社会气氛有关，因为其实那个回落的趋势呢在2020年年初呢就已经是开始的了。而那些法庭的判例呢是由6月开始啦 ,6 月啊 ,10 月 ,11 月 ,12 月陆续是有法庭的判例啦。咁所以呢其实我会觉得是同社会的气氛啦，同埋我们那个执法行动啦，警方的执法行动啦都有关的。 我想问你哋嘅观察咧，就系近年呢啲起底啦，同埋我哋以往话即系个人资料被滥用嘅情况咧，同过去比较咧，个最大嘅不同之处系点样啊？ 其实以前咧，譬如话2019年6月之前咧，我哋睇到啲个案咧系比较系一啲真系个别事件啦、零星嘅个案啦，同埋嗰个性质咧就系、是、譬如话系朋友之间嗌交啊，或者系男女朋友嗌交啊，或者甚至系一啲亲戚嗌交啊，咁而将一啲资料当事人嘅资料咧就喺网上高咧就系、是公开咗出嚟，咁呢啲个案咧好多时我哋介入咗。就做下和事佬之后呢，好多时呢都可以系和气收场嘅。咁但係2019年6月社会事件发生之后呢，就变咗呢其实起底嘅个案呢就真係嗰啲个人资料呢系用嚟做即係好似武器化咁啦。就将一啲个人资料呢就喺网上高呢系好大范围咁样披露。咁亦都带咗一啲呢系譬如话攻击性嘅言语啊，恐吓性嘅言语咁样。咁亦都有好多转载嘅情况出现啦。就唔系淨係一个网站有嗰啲资料，其他嘅网站都会有嗰啲资料。咁有啲咧，譬如话啊，我放工去等你啊，或者你行路小心啊，咁样，即系呢啲情况都有嘅。 我留意到咧，你哋都话啦，即系期内咧有七成嘅起底嘅资料咧系移除咗嘅，但系咧就即系仲有啲人移除唔到啦。嗰啲移除唔到咧，主要系咩原因，所以导致到移除唔到呢啲起底资料咧？ 其实呢我哋執法嘅时候呢都系有一啲困难嘅，即系老实讲。因为有一部分嘅网站呢系佢系喺香港呢就唔系香港营运嘅。佢嗰个网站呢系喺海外营运嘅。咁喺香港嚟讲呢，其实我哋呢就冇一个域外嘅管辖权啦。变咗我哋呢就要联络返海外嘅我哋嘅对口单位啦，相关机构啦，就请求佢哋嘅協助，就帮我哋系即系要求有关嘅网站移除呢啲资料囉。咁呢个呢其实我哋嘅经验呢好多时佢哋都系合作嘅，只不过系时间嘅问题。咁所以呢就始终有个程序啦。咁会我哋嘅经验就系见到呢，譬如去原本嘅网站喺一个司法管辖区嘅，咁我哋移除咗之后呢，佢又用另一个司法管辖区嘅域名呢又再出现咁样。咁变咗我哋就要不停咁去追囉，不停咁去執法囉。 而家如果睇到个比例咧，系咪即系有七成移除咗，即系有成三成都未移除啦？咁系咪呢三成全部都系涉及到你头先所讲嘅嗰个情况啊？ 系啊，绝大部分都系嘅。其实绝大部分呢三成咧都系一啲海外嘅网站，变咗我哋咧就尽量去做啦。咁但系有时咧一来有个程序啦，二来有时咧都真系海外嘅网站，如果唔系话咁积极嘅话咧，我哋唯有咧就系即系不停咁样出信咯。所以其实喺譬如话喺2019年六月开始，去到旧年嘅十二月底咧，我哋系写信咧系去咗成18个网站，系超过成250多次嘅。 其实除咗出信之外咧，你哋仲有冇嘢可以做到啊？ 其实除了出信之外呢，就好像我刚才说的啦，我们会联络回海外这些執法机构啦。那如果是本地的网站呢，如果譬如我们跟进的行动是有困难的时候呢，也都看到它是有涉及一个刑事罪行的话呢，我们就会转介去给警方去跟进，就真的进行一个刑事调查或者考虑起诉啦。 即是说如果在公署的自己的权利范畴之内呢，如果针对着这些海外的网站他不肯移除的资料呢，基本上是无计可施的，是不是？ 有啲个案都可以咁讲嘅，咁所以其实我哋都系尽量做啦，因为喺法律嘅框架之后，如果系冇嗰个域外嘅執法权或者管辖权咧，有时都真系冇办法嘅。 其实咧就政府亦都讲紧啦，就话对于个人资料私隐条例咧，希望做一啲嘅修订啦，做一啲嘅即系研究啦。咁其实公署咧之前亦都做咗一啲嘅研究嘅。咁我想问啊，即系就住起底呢一个嘅问题，你哋亦都好强调，即系而家大家用个人资料武器化呢一样嘢啦，咁喺你哋嘅修订建议入边，有边啲系嘅项目系针对住呢一个方面系作出一啲嘅睇法嘅咧？ 有嘅，因为我哋其实呢现时嚟讲咧，我哋其实同政府咧系紧密联系，希望咧就可以系参考海外嘅司法管辖区有关嘅法例啦。譬如就起底嚟讲咧，系作出一啲针对性嘅具体嘅条文啦，譬如佢嗰个罪行嘅定义啊，或者系刑罚嘅水平啊，起诉嘅门槛啊，各种方面咧，就希望咧有权系俾私隐公署咧可以更有效咁执法，特别系咧就系俾我哋私隐公署有一个权咧，系可以要求有关嘅网站咧系移除呢个有关起底嘅内容，因为现时嚟讲咧，而家嘅法例之下咧，我哋系严格嚟讲系冇权系提出咁嘅要求，即系变咗我哋而家写信去要求去做咧，其实如果佢真系唔合作嘅话咧，就并唔系一个刑事罪行。咁我哋希望譬如话修改法例之后咧，如果佢唔合作嘅话咧，就系一个刑事罪行，就变咗我哋觉得咧系会更加有效咁执法啦。 咁但系嗰个执法嗰度系咪你哋期望系由私隐专员公署嗰度咧可以有一个直接嘅检控权，同埋有一个全面嘅调查权咧？因为而家你哋应该系可以入去啲处所做调查，但系就冇权去搜查或者系检取相关嘅证据嘅噃。 是啊是啊，而家嚟讲呢，其实法例之下呢我哋係要启动一个正式调查嘅程序先有相关嘅权力嘅。咁譬如如果我哋初步睇到有啲问题，我哋去我哋叫做审查啦。其实喺审查嘅阶段呢，我哋係冇一个法定嘅权力去要求人哋去提供一啲资料或者協助俾我哋。咁呢个其实就唔理想嘅。咁正正如你头先讲到呢，我哋亦都冇一个刑事嘅检控权啦，或者刑事嘅调查权。咁如果有晒呢啲权力嘅话呢，我哋就可以即係可以係更有效咁全部係自己做晒，就唔使话再转介俾警方，或者嗰度亦都涉及一啲重复调查嘅程序都未定嘅。 我想请问，即系就住相关嘅问题咧，政府嘅政策局咧，佢个睇法系点样啊？即系有冇了解过啊？ 其实政府嘅政策局咧，应该都系好支持嘅，因为政府咧就喺旧年咧，亦都去过立法会咧，就介绍过有几个大方向，即系修例嘅几个大方向。咁而几个大方向入边咧，亦都系有包括咧，就系针对起底咧，系修订嗰个私隐条例。咁嗰个谂法咧，其实我哋亦都向政府咧系提出一啲建议，咁政府亦都系支持嘅。 但系似乎是不是都仲未见到个时间表呢？ 其实我哋呢而家系同政府紧密联系啦，咁亦都希望系尽快可以系落实一啲具体嘅建议。咁如果系一有具体嘅建议呢，我哋就会咨询立法会议员嘅意见啦，咁亦都会起手呢就系做呢个草拟法例嘅工作㗎。 照你哋嘅估计呢，今个立法年度有冇任何机会可以喺立法会上提呢个嘅议程上去呀？ 我希望有啦。 但系即系而家去到七月都剩翻都好似话即系几个月啦，即系话多唔多话少唔少，但系都未，你哋都唔敢肯定究竟今年系咪提到嘅，系咪啊？ 是啊是啊，因为时间好像你话斋，时间不是太长啦。咁但系我哋都希望尽力去做啦。 另外一个咧，亦都想了解一下咧，就系、是、最近WhatsApp 嗰个嘅事件啊。咁WhatsApp 嘅公司咧，佢哋就将嗰个嘅要求用户同意个更新条款嘅期限咧，推到去5月15号啦。咁但系其实之前咧，你哋公署咧亦都系去信佢哋嗰方面咧，系要求作出一啲嘅澄清嘅。我想问咧，一直以嚟咧，其实 WhatsApp 对于你哋嘅查询咧，有冇一个积极嘅回应嘅咧？即系除咗而家话即系推迟咗嗰个同意日期之外，有冇其他嘅一啲嘅回应或者系回复系俾过你哋噶？ 其实喺即系呢件事件入边啦吓，咁我哋咧就亦都系发表咗一啲即系。有傳媒查詢，咁我哋亦都係發表咗一啲呢個資訊啦，咁亦都其實出咗信呢，就係俾呢個程式嘅總公司，美國總公司，就向佢哋呢就表達咗我哋嘅關注啦，亦都提出咗四點嘅建議啦。咁其實一路以嚟呢，我哋都有積極係同佢哋聯絡同埋跟進嘅。咁我哋有關嘅信呢就寫出咗去之後呢，就提出咗四項建議嘅。基本上第一呢就係、是、要求佢哋係充分向用 户是解释清楚这次共享资讯的安排啦，同埋所涉及的个人资料究竟是乜嘢嘢啦，同埋呢啲资料是会点样使用。咁其实我哋亦都是当时呢要求佢是考虑延期啦。咁其实佢哋收咗我哋信之后呢就佢哋延咗期啦。咁呢个我是好好欢迎佢哋咁做嘅。因为佢延咗期呢起码呢就可以令市民呢是多啲时间去考虑。亦都可以令佢哋呢就喺呢个时间入面呢可以更加是详细咁向公众系交代更多嘅资料同埋更多嘅解释。咁我哋其实喺即系较早前咧系收到佢哋初步嘅回复。我哋而家咧系详细咁睇紧有关嘅内容，咁亦都会系再向咧有关嘅公司咧作进一步嘅了解。咁我其实亦都欢迎有关嘅公司咧就向公众咧喺呢段时间咧系再作多啲嘅俾多啲资讯出嚟。再作多啲嘅解釋，因為現時嚟講咧，我覺得係似乎公眾都未係太明白，或者甚至我哋私隱公署咧都係未係太了解咧，究竟涉及嘅資料咧係究竟係有幾多？咁同埋咧，我哋其實亦都有同佢哋反映過咧現時嚟講咧，似乎就唔同意嘅話咧，就冇得用呢個服務啦。咁佢哋係咪可以考慮咧，係為嗰啲即係選擇唔同意新條款嘅用戶咧，係可以提供一啲另外可行嘅方案咧？ 明白。不過呢個就要等佢哋再睇下有冇進一步嘅多啲嘅回覆啦，或者係積極嘅回應啦。多謝曬你啊，嚇專員同你傾到度，唔該曬嚇。鐘麗玲係個人資料私隱專員。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5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48宗是本地感染，其中16宗源头不明，初步阳性个案有30多宗。油尖旺和九龙城指定区域分别多7宗和11宗个案。红磡永明粥店至今有10人确诊，分别是7名员工和3名家人。荃湾六阳新村凹座18楼有6人确诊，同层其他住户需要接受检疫。另外，黎安村黎平楼、窝打老道、荣德大厦、红磡温思劳街31号、别家街、乐家大厦需要接受强制检测。政府统计处公布的预先估计数字显示，本港去年全年经济收缩6.1%，去年第四季经济按年收缩3%，幅度较前季收缩0.6%。因为内部和对外需求都有所改善，经季节性调整，上季经济按季增长0.2%。政府发言人话，香港经济上季继续复苏，但是受到本地第四波疫情影响，复苏步伐缓慢。而货物出口增强和金融市场畅旺，继续提供支持。东华三院李东海小学教师林丽堂在校内堕楼身亡，死因庭裁定他死于自杀。死因裁判官表示，林丽堂因为未有就澳门交流活动发出通告，被时任校长罗婉仪多次责备，形容漏发通告事件属于悲剧起因。如果罗婉仪对事不对人，撤回叫林丽堂自动请辞的说话等，悲剧可以避免发生。教协会长冯伟华表示，今次是首次有工会参与死因聆讯，并且透过聆讯还原事情真相，寻求方法避免悲剧再次发生。事件提醒所有教师，若果遇到职场欺凌，其他教师亦都应该提供协助，不要只作为旁观者。他又说，法庭亦都接纳教协的意见，建议办学团体不应该在未经投诉人同意的情况之下透露投诉人的身份。英国政府将会在星期日起实施英国国民海外护照 BNO 签证政策，

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1嘅。嗱，刚才咧我哋就同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啊倾过咧，佢哋过去嗰年啦所收到嘅一啲嘅投诉数字啦。咁佢哋都特别关注咧，就系个人资料武器化呢个名嘅问题嘅。网上咧有一啲起底嘅个案啦，就作为咧一啲嘅叫做即系去欺凌嘅情况嘅。嗱，咁啊，佢亦都话咧就系希望咧可以就住私隐条例咧进行一个修订嘅，咁其中一个方向咧就系如果能够赋予公署一个直接嘅调查权同埋检控权嘅话咧，应该咧会对于佢哋整个处理呢啲私隐问题咧有极大嘅帮助。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你又点睇呢？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啦。咁当然头先咧亦都同钟丽玲咧系倾过，就系 WhatsApp 咧佢哋打算更改佢哋嘅私隐条款嘅问题啦。咁虽然咧而家将嗰个截止日期啊 ，WhatsApp 就推迟到去五月中，咁但系似乎咧都仲有一啲嘅问题啦，或者系一啲即系外间嘅要求啦 ，WhatsApp 都仲系未回应嘅。咁啊，大家点睇咧？都系打电话嚟18731咧，同我哋倾倾嘅。嗱，另外一个咧，亦都同即系我哋使用即系电话有关嘅咧，就系一开始节目提过啦。政府咧推出一个嘅咨询文件啊，就住咧电话智能卡咧实名登记制度咧进行咨询嘅，即系简单嚟讲就系呢啲嘅电话卡咧，而家就好多太空卡嘅，你随便啦去一啲嘅少少嘅电信商电信嘅铺头啦，又或者即系鸭寮街咧都有相当之多，甚至系便利店都系嘅，你唔需要做任何嘅实名登记咧，你只系将张卡摆入去咧，基本上你启动完之后咧就可以做通话啦，或者系即系收到咧一啲做到一啲嘅数据服务嘅。咁如果当用完晒嗰个储值之后咧，就可以充值。咁当然对于某啲人嚟讲咧，呢个系一个相当之方便嘅做法啦。譬如就系你可能只系某段时刻你需要一张嘅电话卡去进行你嘅工作嘅时候，你可以做到啦。咁但系喺政府当局咧，佢哋都提出咧，就系似乎亦都有啲人咧利用呢啲嘅太空卡咧做咗一啲违法嘅行为嘅，咁所以佢哋而家嘅建议咧就系咧，其实喺啲太空卡咧要买嘅时候咧，电信商咧就要登记咧嗰个人士嘅姓名啦、出生日期啦，同埋咧身份证文件嘅号码同埋副本嘅。另外呢就是16岁以下的用户呢要有一个的合适成人确认啦，而每个用户呢只是可以向每间的电信商登记不多于三张储值卡的啫。咁在持牌人方面呢亦都有一些的规限的。他们要在一个规例生效之后120日之内呢建立一个的登记系统同埋数据库。在第121日开始呢所有在市面上面售卖的新的储值卡呢都是要是用一个即是要登记的新的服务计划的。咁另外呢就是那些在这个登记日期之前已经卖出了现有的储值卡的用户呢，在规例生效之后的第360日之内呢现有的储值卡呢就必须要进行登记。如果不是呢没有实名登记的储值卡呢就会是开始失效的了。仲有就是持牌人呢亦都有责任啦，要负责核对呢用户提供嘅资料，如果有合理理由认为资料虚弱或者系误导咧，可以取消有关嘅卡嘅登记嘅。而执法部门咧会系喺有法庭手令啦，或者系迫切或者系紧急理由而冇手令嘅情况之下咧，要求持牌人提供呢啲嘅电话卡用户嘅登记资料。如果系违反规定嘅话咧，亦都系会有罚则嘅。嗱，电话号码18731，大家点睇呢？打嚟同我哋倾倾啦。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咧就系香港无线科技商会嘅副主席李敬华嘅。李敬华你好。 你好，陈燕平。 系你好，初步听咗咧政府嘅即系呢啲嘅建议咧，有啲咩嘅睇法啊？ 我会觉得佢哋要衡量一下究竟做呢个措施嗰个目的，同埋我哋需要付出嘅成本系咪一个即系合乎比例咯？而家我睇咧就好似，如果佢個目的就係話去打擊呢個罪案嘅話咧， 未必是合乎的成本效益，因为影响到很多人的方面，也都好多影响到很多即是电信商或者是零售商的生计。 嗯，但是其实他份咨询文件呢一开始的时候呢也都讲了，就是一些的数字啦，即是譬如他就说在过去三年18年到2020年总共有1120宗呢猜猜我是谁的电话骗案，涉及的骗款呢就达到去5900万的。咁亦都呢是有讲到在即是不同类型的骗案呢，亦都有些人呢是广泛利用这些的储值卡啦，譬如啲网上购物的骗案啦，咁亦都系涉及咗3000张嘅本地发出嘅智能卡之中咧，有89%咧都系匿名储值卡嚟嘅。呢个就系讲紧2020年嘅1月到10月期间。咁之外，我哋都喺记者会度举出咗其他嘅即系严重个案嘅即系严重罪行嘅情况啦。在他们眼中看起上来又觉得以数字来讲其实都不少，尤其是刚才他们所举的呢就是5728宗的网上购物骗案，当中有89%的电话卡呢都是一些匿名的储值卡来的。 是如果讲骗案的话呢，其实骗案即是骗徒是会用同嘅工具或者渠道去進行呢個行騙嘅，咁如果你話好多騙徒都係用儲值卡去做呢個行騙嘅話咧，其實就等於話好多賊都係用牛肉刀去打劫嘅，咁我哋就唔俾啲人買牛肉刀啦，咁但係佢係咪可以買另外一啲刀咧？其實都會可以嘅，咁所以如果你話因為好多騙徒就用呢個儲值卡去犯案，咁所以我哋就儲值卡就實名化啦。咁但係就會衍生到另外一個問題，其實喺其他嘅實名化嘅國家都有出現過呢啲情況，譬如話巴基斯坦，佢哋係好早已經做咗呢樣嘢，08年可以做呢樣嘢。咁然後佢仲要再加多一樣，就係話你去買儲值卡，除咗要俾嗰個身份證之外咧，亦都要俾埋指模嘅。佢要將你個指模同你個身份證對翻咧，佢先至可以買個儲值卡俾你。咁但係出現嘅問題就係話之後就會衍生咗好多其他嘅罪案啦，例如話有黑市嘅儲值卡啦，即係一啲冇註冊嘅黑市，但係又打到電話儲值卡。咁樣呢個亦都係一個罪行啦，新類型嘅罪行啦。另外亦都係有一啲即係冒認其他嘅人嘅身份去買儲值卡嘅罪行啦，再加上係盜用其他人嘅儲值卡嘅罪行啦。即係你防咗一樣嘢，但係你又衍生咗另外一啲罪案出嚟，但係甚至乎你唔用儲值卡，你亦都可以用其他，即係譬如我哋過往都會有㗎啦，用即係一啲叫做即時通訊嘅軟件，譬如 Line 啊，譬如 WhatsApp 啊，去做行騙咧，亦都係屢見不鮮嘅。咁所以係咪一定要實名註冊呢個儲值卡咧？其實又唔一定嘅，你註冊咗亦都唔保證啲騙徒唔再行騙嘅。 除咗咧喺个目的上面啦，喺成个即系呢啲嘅叫做储值卡咧嘅使用范畴上面咧，如果佢一旦真系要实名登记，会对于大家啲使用者嘅影响咧会有几大咧？特别就系喺你哋资讯科技行业咧，会唔会有一啲嘅行业咧系真系需要比较广泛地用好多张卡咧去做一啲嘅测试啊等等？如果佢系规限咗，即系每人向每个电信商咧就系有登记唔多于3张嘅储值卡咧，这个又会唔会对于业界构成一啲嘅影响咧？ 我覺得業界係會構成一啲不便嘅啫。你話係咪啲大嘅影響咧？應該就唔會有太大影響，因為需要好多張儲值卡嘅情況就唔係好多公司都需要啦。甚至乎，如果你話要好多張儲值卡，其實你可以揾好多人每人去註冊3張，其實都係一個方法嚟嘅。咁但係我覺得嗰、那個值得討論嘅地方呢，就係話市民究竟係咪有需要一個比較匿名嘅通訊方式， 係 同埋如果我哋將嗰、那個儲值卡實名化，會唔會令到大家嗰個私隱保障會減弱咗啊？咁我哋有冇需要去保障嗰、那個喺保障私隱同埋去打擊罪案之間攞一個平衡咯？ 嗯，你头先就话即系究竟市民有冇需要用呢啲嘅匿名嘅卡啦咁样？如果我睇翻咧其他唔同地方嘅做法咧，譬如举个例啊，我睇到资料咧就系日本有个规定嘅，如果佢系有语音或者简讯功能嘅 SIM 卡咧，就要有登身份证实名办理。但系如果净系做数据流量嗰啲咧，就唔需要登记。你觉得呢啲咁样嘅办法又系咪可取咧？即系分开两款。 其实。都是一个即系接冲嘅方法啦。咁喺即系如果最与民方便嘅方法就系话，好似而家即系保持现状，大家都唔使登记，就系最即系方便市民嘅。咁我嘅一向嗰个立场就系我自己个人觉得咧，就系话我哋做咁多呢啲登记嘅话咧，其实你系会影响到好多人，个成本系会高咗好多。即系譬如鸭寮街卖 SIM 卡嘅即系小贩啊，或者系一啲商铺咧，其实佢冇办法有一个系统去处理一啲个人嘅资料咁样。咁同埋佢哋其实唔系负责去執法嘅，即系佢哋好难去真系逼每一个用家去俾一个人资料咁样，系令到佢哋系做唔到生意嘅。咁所以如果你话好似日本咁样就一半啦咁样，即系可以 send SMS 嗰啲我哋就要实名啦，淨係数据嗰啲唔使啦。咁唔系即系唔可行嘅，即系好过你全部都要登记嘅。咁但系你其实只不过系即系减少咗一部分嘅卡唔使登记，但系另外一部分其实一样啊，就系、是、我出现头先讲嗰啲地方啦，就系、是、话所有嘅零售商其实佢哋都会非常之不便，市民咧非常之不便。咁但系系咪有效打击到罪案咧？其实又未必噶、 啊。李敬华，我想即系问多一样啊，就系、是我自己曾经有一啲嘅经验咧，去一啲电信商或者去一啲嘅即系便利店咧买嗰啲嘅储值卡嘅时候咧，其实佢嗰张卡咧唔系我哋见惯见熟嗰啲大电信商嘅牌子嚟嘅，而系我真系唔知道咧，其实佢个网络咧系由边个电信商咧去到供应噶，咁。我唔知道其实坊间咧，即系呢一类咁样嘅电话卡咧，到底多唔多啊？同埋我都想问，咁最后我嘅登记资料系交咗俾边一度嘅咧？ 你讲嗰啲咧，其实系即系电信管理局，其实佢系早年佢哋发呢啲牌嘅时候咧，其实佢呢个SIM卡咧，即系呢个储值卡咧，其实呢一类型嘅。租用電信商嘅網絡去買呢個 SIM 卡咧，即係用佢哋嘅牌子買啲 SIM 卡咧，其實佢個牌照係好寬鬆嘅。 嗯， 咁所以你會見到其實有啲大嘅電信商，佢哋自己都有一條副線咧，就係用一個細啲嘅牌子去買。其實嗰個喺而家現行我哋嘅條例嚟講咧，佢係有一個好寬鬆嘅牌照咁樣，咁佢就唔需要去即係實名登記啊，亦都唔需要即係提供好多電信商需要即係符合多發牌條件嘅嘢嘅，其實就俾你我嚟就咁打電話啫。咁所以你問嗰啲資料去咗邊咧？其實佢根本就冇去即係去收集呢啲資料。咁嗰、那個資料咧，其實都會去翻佢租用個電信網絡嗰個電信商先會知道嘅。 嗯，明白。好啊，喂，李敬华，暂时同你倾到呢度啊，多谢晒你吓。李敬华咧系香港无线科技商会副主席。嗱，大家有冇啲乜嘢嘅睇法咧？吓，政府咧而家正系进行咨询嘅，个咨询期咧会由听日开始。电话号码18721，可以打电话嚟咧同我哋倾下。嗱，头先李敬华都提到咧，就系而家喺街边咧，譬如鸭寮街咧，都有好多买呢啲咁嘅 SIM 卡嘅。咁对佢哋嘅影响又会系点样咧？啊，请嚟咧一位鸭寮街卖 SIM 卡嘅档主，就系许先生啊。许先生你好， 系 你好。嗱，睇咗今日嘅政府嗰个嘅电话卡实名登记制度嘅咨询嘅详情，你自己有啲乜嘢嘅睇法啊？ 佢自己都讲到非常之模糊咯，其实系，因为其实佢系好坦白讲，佢系完全唔知道而家嘅行情啲卡系点嘅咯。 点解咧？ 因为其实而家系就算系本地卡，即系最平定系打电话嗰啲咧。都是会有包埋个漫游数据是去到外国可以用到的，其实是。咁到时呢啲卡是应该是计漫游卡定是计返本地卡呢？ 嗯。 因为佢自己就话外游卡就可以暂时唔喺个范围规管之内。咁就可以唔使去登记住。 是。 但係如果呢啲係可以漫遊用到嘅，咁係應該係夾漫遊卡啊，定係夾翻本地卡咧？另外就算係即係嗰啲淨係外國用嘅，都有機會係可以喺香港用到嘅，即係可能俾你香港開定卡先，咁到時喺嗰邊用。咁呢啲係應該係計落去香港嘅計落本地卡定係計漫遊卡咧？又係。 即系喺个定义上面到底点样处理吓？除此之外咧吓，除此之外咧，我想问，即系而家啲人嚟话买张 SIM 卡，通常知唔知佢哋系我嚟做啲乜噶？ 我哋都唔会知嘅，其实就系大概估到咯。即系通常都系for 系爆 data 用啊，或者系公司需要系需要多个 number 去外嚟做 business 啊，或者系做其他嘢都未定嘅。 系，即系可能有啲啊临时登记用，临时嘅通讯用途。咁其实咧喺个而家嘅新建议之下咧，就去买呢储值卡嘅时候咧，就需要登记佢哋嘅个人资料啦。咁同埋咧呢啲嘅个人资料咧，就要交翻俾即系相关嘅持牌人咧，佢哋系要处理嘅。咁嗱，如果系咁嘅时候咧，第二时嗰个进行实名登记嘅责任就应该会系落咗去你哋嗰度噶咯噃，即系你哋仲卖嗰啲嘅身上面嘅咯噃，你自己觉得即系处理上面有冇困难咧？要收集埋啲买家嘅姓名啊、出生日期啊，同埋身份证文件嘅号码同埋副本。 有，绝对系有嘅。第一，我哋系即系点讲好咧？我哋未必系可以知，即系唔知。第一，我哋唔识得分嗰张身份证系真定假啦。第二。我哋都唔知道系啲资料，我哋收集完之后咧，系俾边个嘅？ 系， 即系我哋成日档口几日，成差唔多成百款卡，我哋由款款卡坐喺代理我噶，系咪先？咁到时个我哋啲资料系跟代理俾啊，定系直接系怼翻去 CSL、八通三咁样咧？ 即系你意思？ 而家好多都系咧，我哋卡有问题咧。之后怼翻个大台咧，大台系唔收嘅，系佢哋话张卡咧唔系佢哋出，咁佢就唔负责任嘅系会。 即系个意思就系头先讲紧有啲咧系同个电信商去到租线噶嘛，然后再出呢啲电话卡噶嘛，即系可能你哋其实都唔系好搞得清咧，究竟嗰个电话卡系属于边个电信商提供服务嘅系咪啊？ 大部分都知嘅，咁但系因为我哋唔系直接同公司。我哋唔系直接同间公司攞噶，我哋系即系佢哋系会俾代理，代理再俾代理，之后我哋之后先攞到嚟去到，可能中间系隔几层代理未定噶。 明白，咁所以变咗隔咗几阵之后咧，可能你哋就唔知俾资料咧俾边个啦吓。 系啦 吓，咁我想问，如果真系要实行呢、這个实名登记制嘅建议，你觉得你哋嘅生意嘅经营会有几大嘅影响咧？ 起码冇一半以上啦，而家系。再冇一半咯， 再冇一半。 我全部都净系主要系卖啲旅游卡嘅。第二情况系之后我哋都冇得买旅游卡啦，已经。咁而家你再同我讲话系本地卡都要咁样嘅，咁我坦白讲，我哋真系力谷仲都唔掂嘅，真系。 譬如你哋而家一个月大概卖，以你为例啦，一个月卖几多嘅呢啲咁嘅卡啊？ 起码都成200几张以上嘅系。 咁所以你哋都担心，如果有一个咁嘅修例咧，可能令到你哋呢200几张嘅生意咧，都会即系分分钟冇埋一半。 系啊， 明白。好啊，喂，多谢晒你啊，许先生，倾到呢一度啊，唔该晒吓。许先生咧系一位鸭苗街嘅档贩，系售卖呢啲 SIM 卡嘅。1872311，有位听众陈女士，你好，陈女士。Hello， 陈女士。咦？陈女士条线系咪出现咗一啲嘅问题啦？唔紧要啦，听到有睇下可唔可以一阵间咧再揾翻阿陈女士翻嚟啊？咁正如即系头先咁讲啦，其实政府咧佢话要推出呢个 SIM 卡嘅，即系电话卡嘅实名登记制度啦，主要就系讲紧呢啲嘅储值卡啦。最主要嘅其中一个原因都系为咗防止罪行即系嘅发生嘅，亦都可以因为话即系过往有一啲嘅罪案咧，亦都系相关。人士都系使用咗呢啲嘅即系冇实名登记嘅储值卡嘅。陈女士揾翻佢翻嚟，你好， 系啊，你好啊， 系有咩睇法？ 我觉得系政府应该系一早要系即系立例呢个系电话卡要实名制噶啦，因为点讲咧？好似而家太多嗰啲太空电话卡， 即係我哋成日都會收到嗰啲無謂個電話啦， 係， 就好似話嗰啲電話騙徒嗰啲乜都有啦，好似你仲有個咩國際郵件未收啊等等，我覺得咧如果你唔修例咧，可以令到啲不法之徒好有機可乘咯。 誒，你頭先講嗰啲嘅，即係你有件郵件未收咧，好多時佢嗰個來電顯示係香港以外嘅喎。 係啊，最遠都要咯。同埋你香港而家都有呢啲咁啊，你成日都有啲無謂電話打嚟噶嘛。咁啊，令到即係好光，即係好騷擾我哋咯。我覺得係。 係。 即係如果你有個實名制嘅單位，咁我哋可以係有得。因為我女喺電，我女係電信公司做嘅，所以我係好明白，即係依個要實名制嘅登記人嘅，好似啲。 要處理香港，明白。總之陳女士就係贊成啦。唔好意思啊，時間所限，手法聽埋鄧先生，你好，鄧生。 啊，你好， 請講啊。 冇啊，我覺得呢個嘅措施咧就有少少多此一舉。 嗯。 頭先各位販商已經講咗，就香港人買呢啲卡其實都係一個字就係方便。 嗯， 即系可能佢 data 唔够用啦，可能去旅游，去日本啊，你知香港好中意去旅行，咁呢个系方便两个字，你要佢去登记，香港人再加上而家香港市民同埋政府嗰个大家互信嘅程度去到呢个咁嘅新低点咧，我觉得大家都唔会好支持呢个措施咯。 多谢你，邓生，有六点前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星辉豪庭的慢线有意外，咁现时一带的交通非常挤塞嘅，车龙分别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常月道。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慢线落湾仔的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新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西行的车龙排到太古城，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去狮隧受意外影响龙尾德宝花园。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咗两毫四，中移动47.3跌六毫。今日的五大升幅股份：美津集团、上海正大、德运控股、华益金控和春能控股。今日的五大跌幅股份：捷森龙、国能国际资产、香港资源控股、捷地集团和光大永年。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3，日元104.81，瑞士法郎0.889，加元1.284，人民币6.439，英镑对美元1.368，欧元对美元1.213，澳元对美元0.765，新西兰元对美元0.717。港金收市报17,070，比上日收市升咗5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2.9美元，卖出1854.22美元。港汇指数报100.7，系下跌0.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星辉豪庭慢线的意外已经清理好了，龙尾就分别排到去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伟业街近常怡道，同埋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的龙尾啦，就排到去圣约瑟英文中学，车龙有待消散。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西行的龙尾分别在下角道近政府总部同埋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去湾仔啦，龙尾都是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西行都有龙尾的，东行的龙尾在嘉华国际中心，西行的龙尾就去到西湾可泰安楼。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断断续续排到公 主道天桥近亚皆老街，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啦，受较早时嘅意外影响，龙尾就排到去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啦，龙尾喺翠屏南村对开，将军澳入口嘅龙尾就喺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啦，龙尾喺海丰园。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仲系车多繁忙噶，龙尾喺东山台。另外，花园道下行啦，近住上亚厘北道系挤塞噶。龙尾排到去马纪仙峡道，近住蒲鲁贤径。另外喺九龙区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嗰段车龙就排到去太子道东近御港湾。反方向喺御港湾呢一段啦，太子道东去观塘都有车龙噶，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交通繁忙，龙尾喺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啦，近住新墟街市嗰段车多噶，龙尾去到三成。而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嘅龙尾就喺友爱村对开。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青山公路沙仓去屯门、元朗朗天路榕苑路去天水围，同埋最后是神奇道欣澳站去迪士尼。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开心好生活。 榴莲啊，你闻唔闻到奶椒同埋柠檬嘅香味啊？ 喂喂，真系好香喎、啊，超人！ 原来本地有机食材真系与众不同噶。榴莲，咁我就继续派你出去发掘多啲好嘢俾我哋啦。 收到，遵命。 开心好生活，本地元朗美食逐个粥，介绍本地食材最新资讯。星期三，开心日报时段有得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元朗自然护理处联合炮制。 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 is Uncle Seal again。 有个学、古典音乐的听众问萧叔叔、巴哈所谓的音乐之父巴哈，他的名字 J.S. Bach、在英文里面是怎样读。嗱，佢本身係德國人啦，咁佢本身個名係當然係德文啦。蕭叔亦都係唔識德文嘅，首先要講一講清楚。但如果喺一個英文嘅人身上，英文嘅人口中，一個 J.S. Bach 呢個音樂之父巴哈咧，佢係點樣讀咧？同埋我哋點解會譯做巴哈咧，而唔係 Bach 巴克咧咁樣？嗰、那個 C.H. 咧，我哋係用通常咧用一個即係喺英文裏面啊。我哋通常系用一个英文里面好少见嘅一个音，呢个音咧就系咧一个咁嘅音 ，OK 咁嘅音，有少少清喉咙咁嘅声嘅。咁我哋就读咧巴完之后咧，我系 OK 唔使 voice 嘅，巴巴巴 OK。而呢个音咧，我哋喺有啲字都会见到嘅，譬如我哋苏格兰咧，我哋讲一啲湖咧 LOCH 啊，我哋叫做 loch loch loch。都是有呢、這個呢、這個音嘅 ，OK。而呢個音發音嘅位置其實咧，同我哋 K 音嘅位置好近嘅。K 音我哋咳咳咳咳咳咳咳咳，脷根頂住上面，跟住掂落嚟，咳，跟住打開落嚟，咳咳咳。而我哋呢、這個呢、這個音咧，我哋只需要咧係脷根接近 K 音頂上個位，但係咧就唔黐住，所以咧 ，Bach Bach。Bach, J.S. Bach, J.S. Bach, J.S. Bach, OK? 咁呢个呢亦都萧叔其中一个最鍾意嘅 composers。好，今日讲到呢度，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iu Auntie 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同心抗疫，我们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在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时间来到晚上的6:43，星期五晚的自由风，自由风呢，我们呢也都有我们的一周时事点评的。今晚呢，我们有两位的传媒人，就是冯振超以及李月华的。你好，你好。咦， 是。 系嗱，唔緊要，我哋或者轉頭咧揾翻佢哋兩位翻嚟，即係同我哋傾一傾啊！咁啊，因為咧今日我哋就想同大家即係講一講咧好幾個嘅議題啦。第一個議題咧就係有關於BNO 啊嘅安排，同埋係呢個中方嘅反應，因為中國外交部咧嘅發言人趙立堅啊，亦都係回覆咗佢哋嘅一啲嘅睇法啦。咁啊，簡單嚟講咧，其實就係話英國政府今日咧就公布。是申请英国国民海外护照 BNO 的签证移民安排，1月31日开始可以在网上申请和预约办理手续的。这个安排容许 BNO 的持有人申请新的签证，这个签证就赋予持有人居留、升学及工作权利，五年之后可以申请移居英国。有预计有540万名香港人是符合申领资格的。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就说，是中自1月31日起，中方不再承认所谓 BNO 护照作为有效旅行证件和身份证明，并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电话号码18731，有什么评议打来我们倾倾，也都找回冯振超和李月华两位出来。你好，你们好。是。嗱，唔緊要啊！我哋一陣間咧，試圖即係再揾翻佢哋兩位咧，同我哋傾一傾啦。咁特別我諗大家都會關注咧，就係叫做話唔再承認 BNO 護照作為有效嘅旅行證件同埋身份證明，咁即係會有啲乜嘢嘅實質影響咧？同埋咧，會有啲乜嘢進一步嘅措施即係去作為一個反制嘅手段咧？我諗呢啲都係大家所關注嘅。18731，轉頭咧，我哋再請嚟咧。我哋今晚一周时事点评嘅两位传媒朋友冯振超同埋李月华同我哋倾一倾啊吓， 一个深夜细听两本好书，中国现代作家选集萧红，声音演绎余坚明， 母亲跟那厨夫在喜着高笑， 人性密码修订版，作者刘瑞兆，声音演绎郑启明， 带队嘅杨警官一声令下。带走 文教组制作有声好书，星期日至四深夜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亦都可以在 rthk.hk 网上重温或者 podcast 下载。 波全部都是波， 日出日落是波， 潮汐涨退是波， 呼吸是波， 心跳是波， 甚至女性排卵都是波， 自然界出现的周期性现象，科学上都可以理解为波动现象。 电视节目午夜广场今晚真是好科学，同你探讨自然界中种种波动现象以及万物与波的微妙关系。 今晚11:00，港台电视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晚一周时事点评有冯振超和李月华两位在这里，你们好。 系，两位好，系啦。首先，先讲一讲呢个 BNO 啦。咁中方嘅反制措施咧，佢就话唔再承认 BNO 咧作为有效旅行证件同埋身份证明，由1月31号开始嘅，并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嘅权利。两位可唔可以先评议一下呢一个嘅中方嘅回应啊？冯振超。 我谂咧呢个系第一步嚟嘅，就因为其实之前咧好多唔同嘅消息来源啦，咁咧就分析过咧，中方反制 BNO 嗰个内容可以有几个即系唔同嘅层次嘅，同埋嗰个力度咧都唔同嘅。咁今次明显地就只系一个话唔承认啦。咁唔承认咧，其实系我觉得如果你从中方个立场角度咧，佢就好理所当然，因为佢觉得即系英方已经系即系已经可以咧话违约咗嗰个中英联合声明里面嘅其中一个最重要嘅部分。咁如果系咁嘅话咧，就佢今次呢一个嘅所谓嘅反制啦，即系我觉得就系即系大家都其实可以预见到嘅嘢嚟噶咯。咁但系我谂唔止咁简单啊，应该我谂未来一头半个月之内咧，真正嘅反制咧先至会真系出现咯。 咁李月华咧。 是因为只是看他讲话反制呢，我们都是諗緊啦。咁实际上对持有 BNO 嘅香港人有咩影响呢？初步諗啦，即諗唔好諗到个影响喺边度。因为譬如话你去外地旅行啦，好多人其实都系攞緊特区护照话进出香港境啦。咁系冇乜问题啦，而且好多国家都系承认特区护照。咁你有一个 BNO 喺度，咁你又唔使拎住佢出去，即系进出香港嘅，咁佢承认同唔承认有咩关系咧？咁所以呢个即系我都同意咧，就系呢个好可能咧系第一个步骤，即系会唔会再有更进一步嘅所谓辣椒喺后边咧？咁呢个其实就我唔知而家香港政府可能都答唔到。 冯振超，即系如果头先按照即系睇起上嚟咧，系咪短期嘅冲击咧，未必系咁即时嘅？因为佢话唔承认作为一个有效旅行证件同埋身份证明，咁但系其实香港人都好多时系手持两本护照，佢可以用第二本护照出去噶嘛。 我谂未必系咁简单啊！即系其实头先我哋喺咪后咧都有即系同阿月华倾过啦。咁究竟会唔会以后当然啦，其实你话短期內就可能係冇乜影響嘅，因為確實攞 BNO 嘅應該基本上就係從呢個英國嘅入境單位去處理㗎啦。咁就香港或者即係中國嘅呢一個嘅部門會唔會知道即係究竟邊一個仍然持有 BNO 呢？咁呢一個係疑問嚟嘅。咁但係其實我諗更加重要嘅就係話，以後如果大家再申請特區護照嘅時候，即係需唔需要都向有關當局申明你有冇即係有效嘅 BNO 護照呢？咁呢一個如果需要申明嘅話，又會唔會係一個即係需要類似係宣誓模式，即係唔可以即係講大話欺騙特區政府啊咁樣呢？咁我諗呢一啲就可能係一個即係比較容易喺即係港方或者中方落實到嘅一啲嘅反制措施咯。 好啊吓，咁我谂咧， 我都估咧有可能系咁嘅方向嘅，咁所以咧，其实有个数字可能值得留意咧，就系依家星期五啦，咁由下个礼拜开始申请特区护照嘅人数会唔会急升咧？即系可能好多人就话，咁我不如依家临咧，即系续下期先啦，咁起码都有即系可能有十年咁，咁即系佢哋都系有，我估系有啲人都好似我哋咁估，有可能有咁嘅反制措施。 留意到咧，就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佢接受彭博访问嘅时候咧，亦都系被问及到有关于 BNO 持有人咧系申请签证去英国居留呢个问题啦。咁林郑月娥就话咧，睇唔到点解会有大量港人移民到英国，更加特别提到咧，当地嘅卫生部门近日因为疫情而受到重大压力，亦都大赞咧香港嘅医疗水平够高。不过咧就尊重任何人嘅移民意愿，港府亦会努力协助市民改善生活嘅。冯振超有冇啲咩嘅评 论？其实我想讲就系咧，有一点或者可以补充下就 系， 就算即系呢一个香港入境事务单位有头先我同阿月华即系估计嗰样嘢都好啦，咁调翻转啦，其实你入境香港嘅时候就唔需要出示特区护照噶嘛。咁你去到你即系、就是、你喺香港嘅过境单位，其实你都系用身份证嘅啫。咁如果系咁嘅话咧，就调翻转啦。 可能咧就你嗰個 BNO 咧就會係喺你出境之前嗰個嘅航空公司櫃位，你就要出事啦。咁然後就去到外國嘅時候，就俾相關嘅入境單位去檢視啦。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其實呢當然特區政府都可能會知道邊一啲人係有 BNO 嘅。咁但係調返轉頭講，如果去嗰個地方，嗰個地方而又係即係承認 BNO 嘅話呢，咁照計呢一個呢又好似呢就對於香港人嗰個出入境自由呢就冇乜好大嘅一個嘅影響。咁而且香港永久居民又唔係一定要申請呢個特區護照㗎嘛。咁所以我覺得問題係複雜㗎囉。 嗯，李耀华，对于刚才我所引述即是林郑月娥被问到香港人移民去英国这个问题呢，他的回应你有没有什么的评议？ 我想是其实个数字一定会高了的啦，高成点，高到会不会是一个即是都觉得是甚至无对香港整体的经济有影响呢？那这个当然是要等个实际情况啦，但是你说会不会多了人去，那这个是绝对的啦。即是有很多 是 个数字都显示就算这个新的政策未开始之前呢，都已经有成7000人是去，即已经是去了英国，即是 up to 到最近的数字。即是他们都不等这个新的政策，都已经去即入境英国了。咁所以你说有个新的政策之后会不会多了人呢？我觉得这个肯定的。至于多几多，那就真的要看了。 嗯，好啊，嗱，不如咁样啦，我哋咧又转一转咧，关注另外一个同疫情相关嘅议题啊。咁喺即系上个星期尾到今个星期咧，其实政府咧先后系三次用一个即系封区围封嘅方法咧，处理一啲即系佢哋系认为咧有一个高峰比较较高风险嘅一啲嘅区域噶。咁首先咧就系喺上个嘅星期六啦，凌晨开始咧就喺佐敦咧有一个比较大嘅受限區域啦，咁而嗰一成個行動咧，就即係影響嘅居民咧都比較大。咁但係特別值得留意咧，就係相關嘅圍封嘅消息咧，其實喺星期五咧已經係有印刷傳媒咧，其實出咗嚟，即係傳咗成日噶啦，個資料都幾詳細嘅。咁跟住電子傳媒咧，亦都係傳咗全日。咁然之後到咧係接近即係收錄嘅凌晨左右啦，先至係发生呢个嘅即系封区嘅事件嘅啫，咁嗱，但系咧嗰次封区咧就系一个比较长嘅即系封区啦，咁然之后跟住另外嗰两次咧就都系一个比较短嘅封区嘅做法嘅，同埋亦都有一个突击嘅做法嘅，譬如咧寻晚喺北角嗰度咧就锦屏街嗰度啦，就系一个突击嘅7点就突然之间咧即系有警员跑上去咧就做咗一个封区嘅安排啦，嗱。大家即系点睇？前后三次行动，政府嘅处理咧，特别就系究竟系应该事先张扬啊，做突击啊，定系点样咧？因为两个做法都听到有唔同嘅声音。李耀华， 我谂三次最大嘅问题咧，就系到底政府系用咩标准去做呢个封区咧？到而家其实都系唔清晰嘅。我谂即系政府系呢年纪去推行一啲抗疫政策咧。都是有个这样的问题，就是到为什么到现在都不能够做到一个的所谓标准，大家是知道呢，哦，如果个疫情爆发到点，下一步是点，即是大家有个心理准备。那现在这个做这三次的做法呢，其实三次的标准都不同的，譬如特别第二次逼街的，那是爆得很劲的时候呢，他又不封，那跟着呢几日冇确诊病例咧，佢走去封，咁即系咩作用咧？咁呢个系即系我觉得个问题就呢度啦。如果你能够系建立到一套标准嘅话咧，即系大家有即系有个标准去移从，我亦都知道哦，我而家呢个数字去到咁，可能下一阶段就系要嚟噶啦咁。咁我觉得呢个先系重要咯。而家即系严格嚟讲，即系觉得真系做场戏嘅，即系好戏剧性啊。好像很紧张，但是其实即得啖笑到最后。 冯振超呢，你自己的看法是怎样？ 我就相對正面嘅，我覺得即係起碼嚟講咧，佢哋而家係轉型嘅一套方法出嚟啦，希望即係盡量話堵截到一啲嘅佢哋認為係有潛在危機嘅地方。咁當然每一次都，我希望佢每一次都有啲即係得著，而令到下一次能夠做得好啲。咁我覺得咧，其實就突擊係會好啲嘅，因為你事先張揚咗，其實就影響咗嗰個嘅效果。但係我都同意月華一點，就話譬如嗰個標準係點樣定，因為你唔需要講話幾時去邊一棟，但係如果你個標準定咗嘅話咧，其實大家我諗即係都會約莫咧都會了解，起碼而家香港嗰、那個即係自己住地方嗰個情況。咁我有一點想補充嘅就係話咧，其實我哋睇翻譬如係即係一啲地方佢哋個抗疫經驗啦，其實咧香港好奇怪。你見到咧，每日嗰個嘅即係新聞發布會咧，衛生署同埋衛生署嘅防疫中心同埋醫管局嗰個咧，佢哋每日都係報啲數字啊。咁但係咧當問到一啲政策性問題嘅時候咧，因為當時嘅兩位嘅政府嘅人事公營機構嘅高層咧，其實答唔到好多都。咁每一次咧，好似去到咧，都有一啲幾突發式嘅記者會咧，就要由陳肇始局長咧先至主持。咁我就覺得咧，如果其實老實講，而家應該香港咧係喺一個好嚴峻嘅時刻。如果唔係，就唔會去到咧夜晚黑六點就要封曬啲食肆啦，係咪？亦都咧絕大部分嘅公營嘅一啲嘅康樂場地都唔開啦。咁啊，公務員亦都曾經好長時間亦都係即係在家工作。咁但係如果係咁嘅話，我哋嘅官員係咪應該咧多啲，或者甚至乎有恆常記者會安排咧，去同大家講解抗疫嗰個嘅最新發展咧？因為我諗咧個問題係，其實上次咧其實已經有一個嘅幾蝦碌嘅情況，就係咧突然間就傳出話衛生防護中心嗰個記者會就唔開一個嘅實體記者會啦。咁點知？唔夠大半日，咁就話不如以後大家轉去政府總部開啦。咁呢一個我諗，如果大家都覺得件事係咁重要嘅話咧，或者個情況已經咁差，咁冇理由會出現咁嘅狀況咯。咁我覺得咧，可能係中層嘅同事咧，或者即係衞生防護中心嘅人，同上邊政策局咧，可能真係有一個咧溝通唔係話好暢順，而出現咗頭先我講嘅情況咯。 咁不过呢关于围封嘅成效呢，我諗都即係会比较值得令人关注啦。尤其是即係喺几次嘅围封入面呢，所搵到嘅个案数目大家就会计一计呢，咦，如果相比起个百分比，其实呢一个嘅围封嘅措施係咪真係一个有效嘅措施嚟呢？咁同埋就係入面嘅一啲嘅流程嘅安排呀，譬如針对住即係居民，有啲就话即係事先讲但多啲呢佢哋会好啲嘅。不如咁，唔好意思呀两位，因为就嚟呢七点钟新闻，我想不如七点钟新闻翻嚟咧，大家继续就住刚才嘅问题咧，再做一啲嘅分析同埋评论啦。咁当然亦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872311，表达一下你嘅意见同睇法嘅。 品证明并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发言人赵立坚说，英方试图将大批港人变成二等英国公民，已经彻底改变原本中英谅解的 BNO 性质，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粗暴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表示强烈愤慨，坚决反对。天气概况，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下昼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维持60%或者以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今晚和明天早天气清凉，最低气温大约15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星期日早上仍然清凉，下星期初日间天气温暖。现在的气温17度，相对湿度6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意外，在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的快线咧，较早前系有交通意外。意外事故虽然清理，咁但系咧车辆有大消散嘅，而家断断续续排到接近大榄段。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较早前近新墟有意外，而家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大榄。 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嘅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入面，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嘅车龙就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狮隧嘅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公主道天桥接近创资中学。咁而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嘅龙尾就分别去到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而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咧，交通大繁忙，龙尾近顺利纪律部队宿舍。而家龙翔道东行去狮隧嘅车龙就排到近泽安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落观塘绕道近九龙面粉厂。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城市花园。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交通繁忙，龙尾喺东山台。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油站对开。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近沙田市中心段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隧道。咁而家尖山隧道嘅尖山隧道九龙入口嗰边嘅交通都系繁忙嘅，车龙就排到近蝴蝶谷。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青山公路沙涌去屯门、元朗朗天路榕苑路去天水围，同埋神奇道欣路站去迪士尼。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唔好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嘅司机发出告票噶。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了啦。 我知计划为2019至2021年获攀学士或以上学位的香港居民提供在大湾区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所有职位月薪仲不会少过18000元。 参加计划的雇主亦可以申请津贴， 详情可浏览劳工处网页 jobs.gov.hk/gbayes 或打29690446。 六十分钟走遍世界， 拜登的白日新政会为美国带来什么改变呢？ 10万八千里，请来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孔告峰。 现在就是同时间赛跑，如果他可以短期内将疫症控制了下来，这是他第一个的功劳。同时即是疫症完了之后怎样复原经济，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谭永辉、陆宇光、陈浩之，十万八千里， 星期六朝早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 蓝地球。仲记得在电视屏幕上出现过以下的一幕：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口中一边数住一、二、三、四，一边将手中的菊花的花瓣一片一片地摘落嚟。当菊花只系剩低花托的时候，远方传来火箭发射倒数的声音，小女孩迷惑地望着发出声音的方向，画面突然被巨大的核爆蘑菇云所充塞住。这个时候，美国总统候选人约翰逊在旁白大声呼吁，这个就是我们的赌注，一是我们营造一个适合所有小朋友活下去的世界，一是一起走入黑暗。如果你有翻咁上下嘅年纪，或者会记得呢一个系1964年喺美国播出嘅一个政治宣传广告，原名系《和平小女孩》，后嚟广泛被称为错谷。广告嘅信息虽然隐晦，但就清楚凸显出另一个候选人高华德嗰种近乎种族灭绝式嘅倡议，喺越战中利用核弹炸平北越，系既危险。亦都是疯狂的。虽然广告根本就没有提到高华德的名字，而且只是播了一次，但就似乎十分奏效，约翰逊在大选中轻易胜出。 创作广告的老板认为做广告不是做科学，而是一种游说艺术。他甚至向员工说，我不需要科学家，我甚至不要你们做正确的事，我只是要求你们做有启发性的创作。十几年来，气候专家开展了不同形式的气候变化科普教育工作，但是似乎一般人对气候危机仍然流于冷漠。看来科普教育工作可能要少一些讲科学，多做一些游说和启发了。同样要鼓动全民配合政策共同抗疫，除了一些高官名人的呼吁之外，更加需要多一些好像以上初谷一样的宣传，去激发起人们发自内心的回响。蓝地球，梁咏武撰稿。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 知识。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继续翻返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亦都揾翻咧我哋一周时事点评嘅两位传媒朋友冯振超同埋李月华出嚟啦。 你 好， 你好， 系 大家好， 系啦。咁跟住落嚟咧，其实都想讲讲咧，即系三次围风嘅成效啦。因为第一次咧嘅佐敦嘅围风咧，就4月23日嘅凌晨4点咧，去到1月25日嘅凌晨3:30嘅。咁当中咧系检测咧超过7000人，揾到13宗个案。碧街嗰次围风咧，大概用咗11小时。咁就檢測咗330人咧，揾到1宗嘅個案。而尋晚咧東發大廈即係錦屏街嗰度嘅圍封咧，大概係夜晚7点左右開始圍封啦。咁然之後啲居民咧，大概今朝嘅7点咧都可以離開，不過咧就揾唔到任何個案嘅。嗱，不過咧兩位傾之前咧，我想聽多一位聽眾睇法。鄧先生你好，鄧生係有咩睇法咧？ 我嘅睇法就係話其實香港政府咧做呢個圍封咧，係我覺得佢係做得非常好嘅，即係以我個人嗰種睇法。因為點解咧？嗱，當你圍封嘅時候咧，係不動聲色咁突然間圍封，點解佢做呢個目的？呢、這個目的就係話，因為有好多人咧，一知道佢話要圍封嘅話，就拖劫走啊！成，但係一樣嘢，佢覺得走甩咗，佢覺得好開心。因為點解啊？喂，我唔使測點，但係其實佢係好傻。佢根本上佢都唔知道自己有冇帶病。好啦，如果你真係帶病，你去你屋企人嘅，或者去你啲仔女自己分開住嗰度，去啲仔女嗰啲嘢埋俾佢嘅。其實根本上就害咗佢自己屋企人，或者害咗佢朋友。 明白。 今日撇開呢樣嘢啦，咁跟住就話圍封測點咗出嚟。好啦，有嘅，咁啊大家梗係好開心，因為點解係知道有嘅話，測點咗之後就冇事，但係。点解政府突然间两三日又翻翻嚟又围封我咧？因为有好多拍唔到门，佢走咗出去嘅话，其实再围封有好多市民好唔中意，但系我觉得佢好傻咯，因为点解？ 即係其實 自己住 明白，即係你覺得其實咧，如果傳咗出去嘅時候咧，其實都會影響咗其他人嘅。多謝曬鄧先生嘅睇法，佢係正面肯定咧圍封嘅呢一個咁嘅策略嘅。咁啊，馮振超、李月華，你哋兩位又點睇呢？特別都係可以評論一下咧，即係揾到嘅個案宗數嘅數目啊。其實我哋係咪應該用揾到嘅個案嘅宗數數目去衡量到底呢個圍封係咪值得去做咧？嚇，馮振超， 我覺得真係唔應該咁諗咯。呢個咧，其實我點解都？你見到我都好似幾語氣幾強，就係、是、因為我聽到呢幾日呢好多嘅評論員呢都話佢搵得少，就覺得個成效不彰。咁但係我諗第一就係話呢，其實每一次搵到與搵唔到呢都係一個經驗嚟㗎。咁你始終你之前未做過呢一種咁嘅措施，你嗰個過程裏面你就吸收經驗，然後知道呢喔、原來咁樣圍封佢嘅前因就是说因为他估计那里有这些疫情，而后果就找不到。那就是说这一种的逻辑可能在以后就不啱用了。那但是你不试你不知道嘛。那所以我觉得我就不是很怪政府就是这样做的，很老实说。我也觉得不应该用个找到个数字去作为这些行动的 即係究竟成效好定唔好咯？我覺得大家應該理性啲去諗，就係話如果每日都係幾十宗嘅話咧，喺香港一個咁細咁密集嘅地方咧，確實政府係有責任咧，去諗一啲新嘅辦法咧，去盡量篩選到呢一啲即係有機會傳播嘅途徑。咁如果唔係大廈傳播途徑嘅話，又會唔會係其他嘅地方呢？咁我諗呢一個呢，就政府喺譬如圍封多幾次，即係或者 一段時間之後呢，就應該總結經驗，而將呢啲經驗呢同公眾分享囉。 嗯，李玉華， 我都唔係話呢圍封呢一個做法呢係唔應該，因為喺到一啲嘅狀況底下呢，可能係一個圍封，一個進行強制的檢查需要。我的質疑呢都亦都不是因為你運作數字多定少的問題，而是呢即是如果政府的做事方法是這樣，我試下啦，今次即係圍封下啊，咁我又學咗啲嘢啦，下次又叫做改善啦，但係我睇唔到個改善啦。咁嘅話呢好得人驚，因為我哋嘅疫情已經去咗成年幾啦。即係嗰個問題，啲問題喺度嘅。你睇下政府個新聞稿出嚟，佢講話點解做圍封，其中一點佢話啊，呢啲區咧，啲舊區咧，嗰啲渠啊，好多劏房啊，咁即係有好複雜問題啊。咁我哋又咁做呢樣嘢係有需要。我個問題係呢啲區、呢啲劏房、呢啲渠嘅問題，唔係今時今日，唔係因為個疫情先出現噶嘛。其实好耐㗎嘛，即係嗰几样嘢，即係政府其实一早知啦呢啲问题，咁耐由沙士之后呢啲区有冇改善过呢、這个即係好值得要检讨啦。咁呢啲问题唔去处理嘅时候呢，你去做围封动用好多人力物力去搵出嚟，好似觉得我哋有啲成效啊咁。但係我唔知呀，而家你完咗之后请问呢啲区政府有咩後續嘅嘢要做咧？你揾咗呢個叫做帶有即係呢個叫確診病例出嚟嚇，送咗佢去檢疫啊，即係治療，係咪話呢個區之後唔會有確診嘅人入到去咧？唔可能噶嘛，係嘛？咁即係話，即係個問題都仲喺度噶嘛？咁呢個手段，我唔係質疑話呢個手段不應該做，即係喺非常時期可能都要。但是佢個成個執行點解會咁混亂呢？好似第二次逼街，我頭先講話點解係最爆得犀利嘅時候你唔去圍封，然之後有幾日冇確診，咁你去圍封，咁呢個就解唔通啊！呢樣嘢 係好嗱，跟住咧亦都想講一個咧同疫症相關嘅，不過就係關於疫苗啦。咁香港咧其實打算引入三種嘅疫苗啦。咁一個咧就係由復星同德國嘅 BioNTech 藥廠咧合作嘅疫苗啦。咁亦都已經批准咗咧喺香港可以緊急使用噶啦。咁另外一種咧打算引入嘅咧就係阿斯利康啦。咁仲有另一種咧就係科興。咁不過咧科興咧其實第三期嘅臨床數據到而家為止都係未有一個即係整合嘅。咁但係咧就日前啦，喺上個星期五啦，就人大代表咧，港區人大代表咧，佢哋就去信中央，就發咗一封聯署信，要求咧中央咧送國產疫苗咧俾香港嘅。咁而喺今個星期二咧，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咧亦都話咧，其實佢喺大概十日之前啦，就已經咧向國家提出要求，希望中央分配一啲咧在內地研發或者是生產的疫苗呢給香港市民使用。然後呢其實連續這幾天我們都看到呢有一些人大啦、政協啦，也都包括一些有行政會議的成員的身份的政治人物呢，他們都是說到呢就是說應該即引入國藥的疫苗呢在香港盡快去即供港的。譬如呢就湯家驊也都說就是絕對相信科學，極之尊重專家的意見，但是呢你可不可以解釋一下為何國家很多個國家都早批准了一些疫苗可以緊急使用，而我們還堅持不可以使用呢？另一位的行政會議成員林健鋒就說亦都是說特首已經公開表明請求中央批准國產的疫苗供港，如果中央不批准，但顧問專家委員會因為國藥是未有第三期臨床數據而拒絕 批准使用怎样处理呢？他说香港以行政主导，虽然任何事都要咨询专家意见，但最终决定权都在政府和特首手中。而另一位的人大代表谭耀宗他就说真的打了国药的疫苗就是好分了。李慧琼也说市民有诉求希望有国家有疫苗的。好了，我想问两位，这个的疫苗究竟是否应该有国产的疫苗来到香港这件事呢？你们怎样看各个的人大或者是政协的人物他们所提出的一些理据呢？而在个科学意见上面是应该是摆在一个什么的位置呢？因为有一些专家认为一定要有第三期的临床数据才可以引入来香港使用的。李如华怎样看？ 即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看得很简单，即不理个国家是哪一个国家去生产疫苗，包括中国生产疫苗，其实都是应该一视同仁，即不应该说中国的我们就不给来，或者中国的就可以放宽来，其实我们有一套标准在这里嘛。如果那个疫苗它已经是研发了，去到它有数据，譬如现在我们讲的第三期数据，或者今日亦都有啲專家見到就係許樹昌佢提到就係話國藥亦都將一啲數據係俾咗呢個世衛去評估。 嗯， 咁你話同樣即係呢啲數據係咪可以俾香港呢？咁即係話即始終都係你係需要有一個程序去批核嗰樣嘢㗎嘛，而唔係話呢個呢係國家國家研發，所以就唔使按程序用。咁我覺得好得人驚喎。咁你如果係咁嘅話呢，你认为香港会好多人去打疫苗啊？我觉得是相反啊。他会觉得原来你的审批是这样的，只要有一些政治压力呢你就得的。那香港市民怎么敢去信呢？反而我觉得是仲得人怕，即是啲人不去打的时候呢，不敢去打的时候呢，因为他不信得他们过嘛。那你不仲得人怕？所以我觉得其实很简单，即是国药他已经有研究，佢一定係有做實驗㗎嘛，佢唔可能佢自己嘅 lab 度做完之後呢就拎佢打㗎嘛，佢一定有數據㗎嘛。咁點解呢啲數據唔可以提供俾香港政府咩？定係話未提供啦？咁既然佢俾得世衛，係咪都可以俾香港政府呢？咁我覺得好簡單，就係用返個程序咪得囉。 嗯，是补充一下，特首就只是说呢，即是引入在内地研发或者生产的疫苗，不过他就没有指明呢是哪一种的疫苗。咁冯振超你又怎么看呢？ 我觉得呢，其实这个问题呢，我就反而我可能多了少少。我觉得除了他有没有那个的即是临床那个的结果的文件给我们去参考之外呢，其实可不可以考虑一下，就是呢政府都应该想一想呢，就是说除了疫苗那个的离港那个的程序之外呢，亦可不可以想一下，就是说离港那个的时间可不可以亦都有一个的不同的调度的方法，就是说他虽然未有这样的就是相关的一些数据去支持去帮市民接种，但是其实我想以香港政府那个情况，那个财政情况，是不是亦都可以呢，就算他未有这些的充分数据都好，都比他来了香港摆了在香港的一些即是可以储存的地方，那令到起码市民呢就即是都有一个比较安心的一个的情况咯。我想呢，今次这个的即是新冠肺炎呢，大家除了是说担心中招之外呢，其实亦都好担心呢特区政府呢在那个疫苗采购上面呢，因为我们好似呢，即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啦，譬如有这些国家呢其实已经打紧啦，譬如以色列啦那些在今年年头已经打紧，咁但我们好像说现在要去到下个月尾才开始来的啲疫苗。咁我喺度諗，就其实照嘅香港如果你话以嗰个经济实力啊，或者以嗰、那个国际地位，都唔应该系咁迟嘅。即係我喺度諗，就係其實就算你話點都好啦，如果你話外國疫苗我哋唔夠人哋爭啦，咁會唔會即係幾個嘅國產疫苗即係都可以分批嚟咗香港先？咁然後當佢哋亦都齊咗佢哋需要即係令到我哋嘅專家委員會安心嘅數據批核完成啦，就可以立即即時同市民接種呢？打唔打係市民嘅權利，係市民自己可以作決定嘅。但係呢一個唔 是政府幾時去將這些疫苗入境的那個考慮咯。因為我覺得呢，其實市民除了那個即是身體健康之外呢，個心理那個的質那個的即是壓力都很大的。咁如果可以早少少呢，即是能夠有啲疫苗的儲備在香港的話呢，嗱其實有時候我都會諗，就係話而家嗰個嘅疫情雖然都係好犀利，但係呢嗰個死亡率仍然唔係好高。咁但係如果一旦嗰個死亡率係轉高嘅話，會唔會到時其實可能去到一個好危急嘅階段，就係話就算即係一啲嘅專家意見唔係好一致都好啦，都政府有可能需要推出一啲疫苗，由市民自己決定去唔去接種呢？即係我諗作為一個政府呢，有陣時真係要諗埋一啲呢好極端嘅情況，佢都要有一個嘅方法去處理囉。因為大家都知道，即係當然最好就梗係即係齊晒文件，做足晒手續啦。咁但係如果真係去到好危急嘅時候，我覺得作為政府就唔可以好似我哋咁樣呢就坐喺度大家喺度討論囉。佢一定要有多手準備囉。 心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如果有啲咩嘅意見同睇法呢，都係打電話嚟18723一啦，同我哋傾一傾嘅。不過馮振超，即係頭先你話即係引入呢啲疫苗先，然之後咧就再喺香港咧再等睇下嗰啲嘅數據啊，或者係相關嘅報告啊，係咪齊？然之後先至再使用啦。但係亦都會唔會出現一個情況咧，就係、是、對於嗰啲嘅審批嘅專家會造成一個嘅壓力咧？個壓力就係、是會有機會咧惹嚟，就係你明明有疫苗喺度，但係你又唔批，於是就令到嗰個嘅壓力又落咗去啲專家度咧，會唔會咧？ 究竟佢過唔過到第三嗰個嘅階段測試嗰個嘅結果有幾多？咁呢啲係好客觀嘅數字嚟噶嘛？即係而家大家都會見到，譬如有啲疫苗嗰個嘅即係嗰個比率係譬如一去到一個譬如係五成幾，咁大家已經好質疑啦。其實國際標準就五成幾嘅嗰個嘅效益率咧，其實已經係可以講得話嗰個疫苗係由係即係合格噶。咁而且我諗大家咧，其實都唔需要話將件事睇到好複雜，因為每年大家都打流感疫苗噶啦。但係流感疫苗都真係老實講，其實每年究竟嗰個嘅型，即係嗰個嘅類型係咪即係同個疫苗嗰個嘅類型係咪真係同嗰一年本身嗰、那個即係、就是、流行嗰個嘅種類係即係配合嘅？其實有時都唔中噶。咁但係我諗個情況就係、是、我哋都要接受，就係話即係科學雖然係科學，但係都唔係話百分百咧係真係每一次都係即係同我哋人嘅估計是一樣的咯，因為始終病毒是即係佢哋有佢哋嗰個嘅即係特性喺度噶嘛。 明白，聽聽譚先生嘅意見先好嘛？李玉華，唔好意思，譚生請講啊。 喂，係， 請講。 你幾位好？我姓譚嘅。 係。 咁我想講下個疫苗嘅問題。咁我就據了解，現時咧就香港政府係買咗輝瑞或者係 BioNTech 合作研發嘅嗰只新技術叫 mRNA 嘅嗰只翻嚟。 係。 但是櫃台呢就從來都是淨係講緊嘅，就係話係輝瑞同復星合作嘅一隻疫苗。 咁唔係，佢係復星同 BioNTech 喎，應該係嚇。 Sorry， 你點講啊？ 係復星同 BioNTech 喎嚇。 係復星同 BioNTech 嘛，但係 BioNTech 係同美國輝瑞係合作研發嗰隻疫苗叫 mRNA 啊嘛。 嗯。 如果你咁樣講嘅話咧，如果嗱，我唔理佢到底係 BioNTech 還是係輝瑞，你只係用一個名字出嚟。咁我哋今日了解嘅就話，喺呢個挪威嗰度有長者懷疑打咗呢只輝瑞疫苗，但係輝瑞同別人哋合作嘅喎，有懷疑個案係死咗33個喎。咁我想問一聲，點解唔等挪威嗰邊嘅報告出咗嚟，係咪同輝瑞呢只疫苗直接有問題，係或者冇問題先至採用？ 好，嗱，多谢晒，系嗱，多谢晒谭先生嘅意见啊！因为咧，我哋就系7:30新闻报道啦，不如翻嚟咧，再请李玉华做一个简单嘅总结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李宝玲报读新闻。再多一名新型肺炎患者离世，系离世后先至检测出确诊。 疫情至今累计178人死亡。这名87岁男子有家人早前确诊，上星期六在屋企晕倒，其后不治，遗体在釜山殓房检验后确诊。死者一名家人早前确诊，他的另一名家人亦在今日确诊。本港新增5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48宗是本地感染，其中16宗源头不明，初步阳性个案有30多宗。需要强制检测的荃湾六阳新村 R 座18楼有多人确诊，涉及4个单位，同层其他住户需要接受检疫。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相信，是同层有人首先受感染，再传染给其他人，暂时未扩散至其他楼层。油尖旺和九龙城指定区域分别有多7宗和11宗确诊。红磡永明粥店至今有10人确诊，分别是7名员工和3名家人。另外，黎安邨黎平楼、窝打老道荣德大厦、红磡温思劳街31号、必加街、乐家大厦需要强制检测。玛丽医院再发生天花渗漏事故，心胸外科房有一名病人被由住在新型肺炎确诊患者的隔离病房，渗漏的水滴中，要送往隔离。病房一名护士和一名支援员工被水浅中，要接受医学观察，3人的检测结果都属阴性。院方对受事件影响的病人致歉，并已向医管局总办事处汇报事件。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刘家宪说，玛丽医院上月中有类似渗漏事件，当时已经进行紧急维修，下星期起会进行渠管全面维修和改善工程，预计1-2个星期内完成。东华三院李东海小学教师林丽堂前年在校内堕楼身亡，死因庭裁定他死于自杀。死因裁判官说，如果时任校长罗婉仪对事不对人、撤回叫林丽堂自动请辞的说话等，悲剧可能避免发生。死者的妹妹感谢死因庭还他姐姐一个公道。东华三院事后提出19项建议，裁判官建议教育局跟进，又建议东华三院日后处理投诉时要得到求助人同意才可以披露身份。东华三院和学校校董会表示，会切实研究如何落实相关建议。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今晚同听朝早天气清凉，最低气温大约15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星期日早上仍然清凉，下星期初日间天气温暖。而家嘅气温17度，相对湿度6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过咗落山道。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仲系有车龙噶，东行嘅龙尾排到嘉华国际中心，狮隧嘅九龙入口啦，窝打老道嘅龙尾断断续续排到去公主道近创知中学，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喺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观塘绕道近海滨道公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维园落桥位嗰段咧系比较多车噶。九龙方面咧，彩虹交汇处交通繁忙噶，去荃湾方向嘅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伟业街近上月道；而去观塘方向嘅龙尾就喺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嗰段多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喺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 沙田市中心是交通繁忙的，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最后啦，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揸车嘅时候咪用手提电话，要专注驾驶，做一个守法嘅驾驶者。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开心日报开心谜题本周冠军得主系， 又系我赢谜题啊！其他啲同事都唔知点搞噶。 喂喂 ，Ada， 恭喜晒你喎！ 客气啦， 你第五个礼拜冠军啦， 侥幸啫。 够啦，两位前辈，赢就系赢，输就系输。其他咧未赢过嗰几位同事，继续努力啦。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 每日一谜题，日日长知识。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 1嘅，揾翻李月华同埋冯振超出嚟，两位好， 你好， 系咁啊。李月华做翻一个少少嘅补充啦，关于疫苗方面， 我想讲就系、是其实真系睇呢个问题咧。就是用個科學角度去看啦，即係唔好將佢即係變得咁政治化。其實邊個國家疫苗都好，香港政府引入嘅有一套標準嘅。咁國內現在嘅疫苗一樣，即係呢個標準過到咁咪得咯。咁其實唔應亦都唔需要話咧，覺得係點解唔買呢、這個？其實我覺得係可以買嘅、哦。同一個標準去審核嘅啫嘛，咁反而係有時見到一啲立法會議員啊、人大啊咁，佢哋唔係去講緊一個科學嘅標準，而係講打咗好舒服啊、瞓得好啊，或者係咩水土不服啊咁。咁呢啲更加係即係令人覺得好可惜啊！其實以佢哋嗰個地位啊、個身份啊，其實佢哋可以係幫到手，係譬如促請。國內的研發疫苗的公司是盡快將啲數據透過國家好或者係點樣去俾到香港政府去睇咯，因為我諗全世界包括中國一樣，佢要研發個疫苗，佢都係有一套規矩咧去遵守嘅，即係佢要嗰啲疫苗佢要出口，佢一樣有一套規矩，有一套數據佢哋要提供嘅。咁呢樣嘢唔係今日特別針對中國研發嘅疫苗而去做呢樣嘢噶嘛？咁我覺得簡單地，真係快啲將一啲數據，因為一定有噶，即係已經做緊第三期，係咪可以快啲整理一啲數據去提供俾香港政府去睇咧？咁 係好嗱，少少補充啦。剛才有聽眾咧就提到咧，就係喺歐洲啦，包括係挪威啦，就有啲長者咧打咗輝瑞同 BioNTech 嗰只研發嘅疫苗之後咧，有死亡嘅個案。咁啊，補充少少資料咧，就係1月22日咧，其實就係世衛全球顧問委員會咧，就住疫苗安全發咗個聲明，指出咧相關死亡個案嘅情況咧喺預期之中，而根據死亡率。虛弱老年人的死因和其他已有的資料都未能證實輝瑞疫苗導致這批長者死亡，又指衡量過接種疫苗的風險和好處之後，認為長者選擇接種較佳，這個就是一個小小的資料補充。兩位，我想轉一轉這個議題，不如談談另外的一位的人物，他的言論所惹來的反響。這一位就是新當選為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 的资深大律师夏博义啦。他在当选之后呢，就曾经有讲过啦，就是说希望呢可以说服政府呢修订港区国安法的。咁他呢番的言论呢，就人民日报就发了一篇的评论文章的。咁、那个评论文章呢就说夏博义呢是一上台呢就歪曲抹黑香港国安法，妄言希望特区政府修订香港国安法部分条文，形容呢个是荒谬言论，亦都话呢佢嘅言辞呢已经丧失咗法律人基本嘅专业同理性，亦都指呢大律师公会呢作为一个法律专业协会啦，本应呢是以法论法论事，坚定捍卫法治，但是近年来呢该会嘅立场呢就係趋向政治化，不断利用自身嘅话语权同社会影响力呢助长祸港乱港嘅活动，越来越为香港社会各界不齿。而近日呢我哋都见到有一啲嘅唔少嘅即係评论文章啦，亦都评论到夏博义啦，同埋係香港大律师公会呢嘅一啲嘅过去佢哋嘅一啲嘅声明或者是他们提出的意见的。而夏博义他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也都回应，就是说人民日报的批评是荒谬，也都说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早前也都说也都指出可以在立法两年后检视是否修订国安法，就质疑为什么谭耀宗提出修订就没有不妥，他提出修订国安法就惹来炮轰，这个也就是夏博义的回应，说为什么会惹来炮轰的。冯振超有什么的评议呢？ 我谂咧，其实呢个都系长久以来咧，即系大律师公会咧，我谂喺即系呢一个即系政府眼中咧，或者中央眼中咧，嗰个嘅位置已经超越咗即系一个法律专业团体嘅。咁我觉得其实我谂成件事咧，我哋要睇翻就系话，即系确实好似夏博义咁讲，就系其实谭耀宗都有讲过嘅。咁当时就大家都冇乜大意见啦，咁明显地就係、是、其实我諗呢一个係好敌我矛盾嘅一种嘅思维逻辑出现嘅状况。我觉得如果你话长远嚟讲呢，大律师公会又好或者即係中方又好呢，都应该寻求多啲嘅沟通囉。因为喺现阶段呢，其实呢大家如果每一次出嚟都係针锋相对，都係你又話我係因為政治而出聲，我就覺得我自己係維護法治嘅話咧，其實大家根本上嗰個嘅爭拗係不對焦嘅。咁確實嗱，事實上嚟講咧，我覺得喺大律師公會嗰個立場嚟講，佢覺得嗰個嘅國安法如果本身同普通法或者香港恆久以嚟嗰個嘅法律嘅規則係有差異嘅話，佢出聲嘅嗰個嘅做法咧，其實我又覺得咧，又唔係好令我詫異嘅。調翻轉咧，我覺得反而係話夏博義咧嗰個嘅 statement 或者嗰次嘅訪問啦，其實我比較上咧係少睇到一啲嘅所謂一啲又唔好話學術討論啦，但係就係話一啲嘅理據啊，或者一啲嘅例子啊咁樣。如果能夠講多啲嘅話咧，我相信咧，就算你話中方去有意見都好啦，都可能大家需要咧翻一啲嘅即係題目上面嘅一啲嘅討論啊，就好過大家係一啲口號式嘅即係互相喺度即係你一言我一語咯。我諗香港即係我諗民生啊，或者即係而家嗰個政治環境咧咁崩緊的时候呢，大家讲每一样嘢唔同嘅阵，即係唔好话阵营，我都唔想用阵呢个字啊，唔同嘅社会持份者呢都好容易令到对方呢係有一种呢好剑拔弩张或者惊弓之鸟嘅感觉。其实呢一个就老实讲，其实我諗当权執政者呢都有一个嘅责任去维持一个和谐嘅社会㗎。咁究竟点样同不同嘅社会持份者去沟通呢？呢一个系即系要大家真系要傾㗎囉。如果每次都将啲问题呢就一次过就同公众去即系喺一啲公众嘅场合上面讲，咁然后就大家冇乜弯转，又你闹我闹你呢，呢个唔会有人得益囉。 李月华。 咁睇，我觉得呢、這个冯正超头先讲话咧，大律师公会咧，佢嗰个作为一个法律嘅专业团体咧，可能喺中方眼中啊，或者喺建制或者政府眼中啊，已经唔系一个法律专业团体咁。咁我谂即系有可能喺佢哋眼中真系唔系咁，但系事实上到而家或者将来，其实佢就只不过系一个即系一个专业团体。嘅一個意見， 咁如果一個專業團體一個意見都唔講得嘅，即係或者要講出嚟嘅嘢一定要啱聽嘅，咁就好得人驚啦。頭先都講話其實法律界可能我哋一路以來都係以呢、這個普通法去行事，亦都國安法出嚟之後，其實好多嘅討論或者意見係覺得國安法其實有啲位已經係超越咗基本法嚇。咁當然即係從政府或者從中央嘅角度，佢唔啱聽呢樣嘢，但唔啱聽咪代表唔講得咧？啊，呢、這個佢即係一個表達一個立場一個意見都唔得，然之後《人民日報》你見到個評論文章就係、是、都幾無限上綱嘅。咁我覺得即係邊一個會係將嗰個問題係即係高度政治化咧？咁同埋你睇翻下半年佢嗰個講法係，因為現在國安法通過咗之後，其他好多國家係起碼暫停咗嗰個逃犯引渡條例。咁呢個其實對香港有冇影響咧？作為一個金融中心，其實可能有嘅喎。咁佢覺得呢個情況係唔理想嘅，即係咪應該可以修改一下令到呢個情況可以改善咧？咁我覺得呢、這個一個提一個意見係你可以唔同意，或者係覺得冇得修改，或者即係睇完之後覺得啊有啲地方可以修改。其實點解唔可以用一個開放啲嘅態度去睇呢個意見咧？而是一有一句不啱听的意见的时候呢，就即无限地将它上纲上线，这个我觉得是最遗憾的。 好吓，跟住我就想讲另外嘅一个事件咧，都系同香港嘅政治形势有关啦。咁不过咧，跟住呢一个事件咧，就系发生喺英国嘅国会嘅，就系英国国会嘅外交事务委员会啦。日前咧就传召咗汇丰控股行政总裁祁耀年，要求佢解释咧早前咧就系冻结啊许智峰银行户口嘅事件。咁啊，祁耀年就重申咧汇控喺事件上咧系别无选择，亦都话咧汇丰咧系唔冻结许智峰的户口就会触犯刑事罪行，甚至是波及营运牌照的。他也说就是冻结许智峰银行户口的决定并非是因为他的政治取向或行动，而是因应香港警察的要求要配合他的调查的。啊，冯振超真的由祁耀年这一番的解释，其实你看不看到就是香港的企业在国安法之下是不是都面对另一个嘅困境，同埋点睇啊？祁耀年去呢个嘅解释咧？ 咁确实真系一个新形势下嘅困境嚟噶，因为嗱，事实上，譬如你跨境嘅嗱，如果汇丰今日唔系跨境机构，佢唔喺英国有生意，佢就唔需要出席呢个英国嘅听证会啦。咁呢件事咧，就佢只要向特区政府交代。咁變咗就件事就完咗㗎喇。咁但係我就係正正覺得呢，香港如果真係仲係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好多唔同地區嘅金融機構要嚟香港做生意，咁呢一樣嘢唔係只對嗰啲機構有益㗎嘛，呢個都係帶動到香港本身嗰個嘅利益㗎嘛。咁嘅話，其實如果國安法佢一啲嘅舉措係令到一啲外國，尤其是西方社會，即係佔呢個全球經濟比重最大嘅地方，有咁多猜疑，或者嗱，因為而家我只能夠講係一個猜疑啦，因為佢只不過係一個 hearing 啫，咁佢唔係話一個嘅即係一個嘅譴責嘅 statement 啦。咁如果係咁嘅話，其實我諗特區政府都真係要諗嘅，或者中國政府都，因為唔好咧令到一個嘅即係一啲外國機構咧，經常要夾在呢一個中國或者係外國嘅中間，成為咗磨心。呢個絕對唔係好事嚟㗎，即係而且唔係話淨係對商界唔好，呢個對民生都唔好。因為呢啲新聞出咗嚟嘅時候咧，每一個人都會有感受㗎，每一個人都會覺得，咦？點解會咁嘅咧？係究竟邊一方面出咗問題？邊一方面係令到對方有一個咁大的一个的即是所谓刺激，是需要一个的 CEO 去到一个的政治 的场所上面去作出这些这样的即是听证啊，比正功啊。其实我想大家要小心啊，因为祁耀年呢他那个的即是听证会呢，其实是一个即是 official， 是一个正式听证会来的，他是不可以讲大话在那里，如果不是就会有一些的即是会有后果的嘛。那么我觉得即是 如果國安法真係一個咁新嘅法例，係大家都繼續係掌握緊嘅話，我覺得特區政府真係要小心行事，同埋小心要喺即係行國安法嘅時候，要同各個持份者講清楚咯。如果唔係嘅話咧，就真係令到啲外國機構咧，佢都唔敢嚟嘅話咧，呢、這個就係真係一個好長遠嘅損失。正如近期我哋都會知道啦，即係呢一個嘅唔同嘅金管嘅金融機構去問翻一啲外資嘅基金點解離開，其實我呢一個我覺得已經係一個好大嘅警號咯。咁香港如果你話我哋，唔好話四大支柱啦，其實近年大家都覺得金融呢一條支柱應該都係即係獨佔鰲頭㗎啦。如果喺咁嘅情況底下，我哋留唔到嘅話咧，其實真係一個好可悲嘅一個結果咯。 咁其实呢祁耀连喺个听证会入面呢亦都系被工党嘅国会议员问到啦，汇丰有冇考虑过呢撤出香港市场。咁祁耀连就话啦，汇丰喺香港呢有超过150年嘅历史，从来冇諗过呢要撤出香港。但亦都承认呢香港嘅法律架构有所改变，但汇丰呢喺香港营运就要守住香港嘅法律，包括国安法嘅。例如话有啲乜嘢嘅分析。 嗱，我哋睇即系睇都系睇翻个聆讯佢讲嘅嘢啦，咁同埋议员点问啦，我就觉得有少少可惜咧。其实议员冇追问得好清楚咧，到底香港警方系基于边条法例咧要冻结啊？即系要汇丰冻结许智峰嘅户口，咁。即係站喺個 CEO 個角度，佢答話因為警察要，咁我哋都冇辦法，我哋要做。即係我都明佢嗰個難處，但係其實香港人都好擔心一樣嘢，就係到底嗰個應用有冇濫咗呢？有冇濫權咗呢？咁嗱，因為呢個就係警方同個銀行嗰邊嘅即係個即溝通啦，或者佢嘅嘅 order 或者命令啊咁啊。但是我哋系冇人知道，但系我哋喺外边有时候好多时候睇到警方去执行一啲嘅法例嘅时候咧，其实系过咗笼嘅，即系可能佢根本冇咁嘅权，或者佢唔系可以去到咁尽，但系佢会去到好尽嘅。咁呢一样嘢咧就系、是、香港人担心，即系我相信夹喺中间咧，即系汇丰银行其实系冇即系都几冇得选择嘅。咁但係好可惜，我自己就覺得可能從一個新聞記者嘅角度，就係呢次嘅聽證會，我唔係好清楚地咧知道咧到底香港警方係引用邊一個條例係要匯豐銀行去做呢一個凍結户口嘅程序。 嗯，好嚇，嗱我哋聽一聽咧聽眾尤太嘅睇法啦。尤太你好。 是多謝啊，多謝，我想好欣賞李月華佢講嘅嘢，好有公道真係。其實我同你講啊，因為干法之後咧，幾多公司要走咧？但我今日收到一個朋友啦，就喺度叫我嚟介紹工啦。佢話咧，佢公司三月底日本公司嚟嘅，三月底要結束香港 office， 就搬去新加坡。咁咧就早嗰輪啫，早輪就又係香港我哋另外一個朋友啦，就900人又係喺香港做 office 嘅，咁又要 close 咗佢，因為佢哋講唔使問啦。梗係國安法啦，佢話我真係住一個租客咁嚟租你間屋，佢話你一個人你唔係要斬我，不過你成日耳暗咁，突然間又話要斬我，突然間可能我打你，喂嗰、那個租客都要走啦，佢話真係好唔安全啊！即係其實佢哋咪詐騙咧，其實佢班人係咪唔知咧？其實知㗎，最近我睇到新聞又講啦，就話佢訪問嗰啲人撤資啲點解會走啊？咁人都真係都通街都知點解噶啦，但係而家發覺我哋個政府就乜嘢都唔知，仲要訪問人， 好 真係好耐嘅呢單嘢。 好多謝曬啊尤太嘅意見嘅嗱，跟住落嚟咧，我想先好快休息一陣啦，跟住翻嚟，比如講一講一個民生嘅議題啊，就係、是、㓥房租務管制研究小組咧有個初步建議咧，就係、是、推出一個2+2方案，轉頭翻嚟傾啊。 年轻的麦哲伦曾经在葡萄牙舰队上服役，参与一场有重大历史影响的马六甲之役。 其实在历史上很大很大转捩点，就是中国的朝贡系统是受到侵袭。 没错， 不单是受侵袭，中国是没有救到这个朝贡国。随着马六甲败亡，明代清代中国海岸的朝贡国是一路一路倒下去，直到去近代。 罗永生，休日星期六晚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古今风云人物。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啊！李耀华同埋冯振超好快咧，想倾一倾一个民生议题啊，就系劏房租务管制研究小组咧，根据运房局向立法会提交嘅文件啦，就话咧小组原则上啊系认为政府应该实行咧劏房嘅租管措施，亦都提出咗多项嘅建议嘅，包括咧劏房租约咧引入一个优先续租权啦，亦都系打算话规限业主每次续租嘅租金咧嘅加幅咧唔可以高过15%。另一个嘅即系优先续租权方面咧，另一个方向咧就话租客咧可以享有两年死约再加两年死约嘅呢一个咁样安排，即系话咧首两年唔能两年生约两年死约嘅安排，即系话咧首两年咧系唔能够加租，租客亦都唔可以系退租嘅。嗱好啦，咁我想请问即系两位即系初步对于个方向两年生约两年死呢个咁样嘅方案点睇咧吓？你冯振超， 我觉得呢个方向佢就系一个真系可以觉得话呢啲系好美好嘅谂法嚟嘅，但系究竟点样做我就真系好怀疑啊，因为其实香港大部分咧，我谂咧即系有究竟有几多劏房系合规嘅劏房咧？究竟有冇有相关嘅数字咧？其实我又唔系好觉得喎。咁有好多系咪仍然都系不合规嘅劏房？咁啲不合规嘅劏房，佢都原本都唔合規㗎喇，你係咪限制到佢呢？再者就話其實根本上好多人已經喺工廈住緊㗎喇而家。咁政府而家如果仲住，即係我覺得有少少呢，真係佢哋啲政策真係嗰個邏輯好似同個原本嗰個問題呢暫時仲未接得上軌㗎。首先應該諗清楚嘅就係話，究竟我哋而家嘅基層佢哋個住屋問題最大嘅原因係邊度先啦，或者佢住咗喺邊先啦？如果唔係嘅話咧，你就咁話即係淨係禁劏房咧，我又喺度諗究竟事實上呢一種咁嘅即係個別式嘅租管咧，係咪真係有用嘅咧？我自己好懷疑咯。 咁啊，李月华咧，你觉得点睇咧？因为亦都睇到有啲嘅业主嘅即系代表咧，就都极力反对呢个嘅建议，认为对于业主嚟讲咧，会系造成一个不公平啦，同埋即系嘅佢哋基本上个权益咧可能会受到削弱嘅。 即系我头先阿冯振超话咧合规劏房，我都好怀疑有冇劏房系合规咯，因为都系合规嘅话咧，即系你政府话喂睇完之后你合规，咁我唔而家边有一个。香港政府邊樣法例係叫規管劏房係點樣叫合規呢？咁所以即係其實你點樣去限制租約好？如果我哋遇到啲係良心嘅業主咁，可能好似問題不大。但係如果有啲真係唔係好有良心業主，你點行都好啦，佢要賺到盡嘅話咧，佢都有方法嘅喎。你而家我而家想提另一個問題，好擔心嘅就係你睇而家今次疫情。好多好多出現問題喺舊樓劏房嘅，即係話嗰個社會代價咧，已經唔係單單係話咧，即係個租金嘅問題，而係咧，如果嗰啲劏房嘅成個居住環境唔改善嘅話咧，係成個社會付緊代價嘅，唔係淨係嗰個租客或者個業主佢嘅權益保唔保護到，所以呢個問題係即係去花係諗去而家點樣租管個劏房咁，咁嗰個劏房嘅環境點去改善呢？係邊一條條文去改善呢？嗰個租約有冇規定呢？ 其实你头先讲即系劏房嗰个嘅环境有冇得咩嘅改善啦？咁其实佢哋而家根据透露出嚟嘅方向咧，就话租客咧可以享有两年死约，然之后咧即系业主头两年唔能够加租，租客就唔能够退租。完成两年租约之后咧，租客再有权咧续租多两年，即系总共四年嘅。冯志超系 我最后补充啦，第一就系话究竟如果系咁，套房又计唔计咧？套房点系咪一个劏房？第二就系话。佢而家講房租啫，咁到時冷氣費可唔可以分開計呢？其他嘅雜項啊、電費啊、各樣嘅噼里啪啦，會唔會分開咗計呢？而呢啲又會唔會唔包喺呢一個嘅今次嗰個計劃裏面呢？即係道高一尺，我會覺得業主未必係魔嚟嘅，咁但係都一定有辦法嘅咯。 咁李耀華係咪呢啲規管唔到嘅咧？ 我覺得規管唔到啊！頭先我都講話，即係你如果成個劏房環境。即係嗱，呢個 suppose 都係業主都有啲責任啦，去提供一個即係合理嘅即係衞生環境嘅劏房啊。咁但係如果我要賺到盡嘅話， 咁我呢啲可以都完全即係唔理喎，咁而法例有冇規管呢？我而家睇落去而家講租管係對於個環境係冇規管喎。 好，今晚多謝曬兩位，拜拜。